于你的北京旋律。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分散性雷阵雨转晴，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北风3-4级，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37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今夜思雨时节目和大家会分享一些情感问题，每天晚上在广播节目中我们会探讨一些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样的问题。那么收音机前和网络前的朋友们，您也可以把生活中这些问题告诉我们，我们在广播节目中来讨论。您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方式是关注我们的公众号今夜思雨时，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城市广播每天晚上播出，您可以收听。当然如果想方便收听的话，也可以通过下载手机客户端，比如说听听 FM 这样一些 APP 找到我们。听就是听力的听哈，收听的听，两个听字，听听 FM 也可以找到我们今夜思雨时节目来收听。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咨询师白露。白露好。 孙岩好，听众朋友们好。 今天呢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来探讨各位咨询的这些情感问题哈。有一位女生就问到了一个问题，她说我想问你们，我和男朋友我们两个人这个相处过去关系都挺好的，突然我就感觉到他对我冷淡了，也就是说不像以前那样对我热情了，但是也还是可以约会的状态。约会的时候呢话好像也没有以前那么多那么主动了。回来之后我想给他发微信聊聊天，他总是说累了困了。总而言之，一开始我是觉得他是不是真的有事儿忙累困，我还表示很体贴也很理解。但是这事情已经过去有2个月了，我觉得他就是对我态度越来越冷淡，好像是要让我主动察觉什么似的。所以我就想问你们，当对方这个态度开始冷淡的时候，我这一方我应该有什么样的应对，我该怎么办？我就是顺势分手，舍不得，而且以前也没有觉得我们有什么问题啊。问了他为什么对我冷淡，他说我想多了，可是他就是对我冷淡了，越来越冷淡啊！甚至有的时候当着我的面我跟他说话他好像都听不到，比如说一直在那儿埋头看手机啊。我问他吃什么，比如说过去兴高采烈他总是会举出几个想去吃饭的地儿，但是现在他就会说听你的，就是这样，就是很消极。总而言之，那种冷淡只有当事人能感觉出来。 其实挺能够理解你这种感觉的哈，而且你其实都举出实际的例子了，就比如说吃饭这事儿哈，之前是什么样，现在是什么样，所以我能够体会到你的这个感受应该是真实的哈，确实它可能是有一些变化，但是这个变化背后的原因呢，我们其实也很难去真正猜出来。可能的原因有很多，比如说他是不是经历了一些他的这个生活中的一些变化，或者是工作的变化，或者家庭的变化啊，或者是他对这段感情开始产生怀疑。 或者他在感情中感觉累了，不想再像以前那样付出了等等都有可能哈。那么其实在这个时候你问到最好的应对方式是什么，我想最好的应对方式就是当我已经发现这个感情让我觉得有一些不舒服了，那我就要主动的表达出来，要采用一种积极的态度去应对啊。那你提到了，其实你也问过他，你为什么现在变得比以前冷淡了，但是我不知道这个对话是就是随口问一句他随口回一句就结束了，还是说你们真的认真的严肃的讨论过。我会认为你真的需要跟他坐下来认真的把这件事情当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来讨论，就是无论你是怎么觉得，但起码对于女孩子你来说，那你感觉到了男朋友对你的冷落，那你感觉到了不舒服，那具体呢你也可以举几个例子，比如说吃饭这个事儿哈，或者是其他的事情，来说一下自己的感受，然后问问男朋友是怎么回事，以及他对于你们这段感情是有什么样的态度，他是怎么想的。把这件事情谈清楚之后，你可能才能去做决定，说我们是要继续，然后我们想一些办法去改善我们的关系，或者说的确男朋友对我有些不满，我是愿意去调整的，还是说两个人确实不合适需要分手。因为如果在这个时候你因为觉得不舒服受委屈就分手了，就像你说的，你可能会后悔。因为面对一个问题你没有积极的去解决就已经先放弃了，这个对你来说无论对这段感情其实是有一些不负责任的。那么可能你未来走入这个其他的感情中，你可能依然在你面临想类似的问题的时候你还会遇到问题啊。所以面对这个情况就大胆的勇敢的去应对它，积极的去解决它啊。无论最后这段感情的结尾是什么，是继续还是要结束，对于你来说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成长。 这样的冷淡谁在其中都很难在就是很煎熬的， 对， 真的是很煎熬啊。所以与其这样煎熬着，有些人是不愿意问，比如说怕问了我要真问出点什么来怎么办啊。还有一些人是觉得哦我明白了，你这意思就是逼着我主动提分手呗。你不好意思提那我主动提。 对， 有些人就会觉得你可能是不爱我了，估计你是变心了，你又不好意思说，那行那我自己知趣儿，那我离开你好了，对吧， 对， 下次你再约我那我就说那算了吧，我也不去了。也或者就是那个我想告诉你的是，那个咱们要不然先都这个 冷静 对吧，你是不是就这意思。有些人确实是这样，有些人是因为他不好意思主动的提分手，然后他可是对对方可能也可能是变了心了，也可能是早就想说不知道该怎么说，大概就是觉得越来越没有意思，或者是你有什么地方得罪了他你自己都不知道， 对，是的， 你有什么地方伤害了他你自己都不知道，这都是有可能的哈。 对， 但是真的就像我说的，在这个状态里我想象一下我都觉得替他感觉到煎熬。 是的， 但 是就是在这个里面其实最忌讳的就是去猜对方到底是为什么。其实虽然刚才提到了很多可能我们会有的猜测啊，就是这可能是我们很多人遇到这种情况下都会去心里想的一些想法，但是呢猜测往往不一定是现实，也许它是现实但它不一定，所以如果你仅仅因为猜测就做了一个决定，其实是对自己和对对方都不太负责任的。所以与其在这儿煎熬着难受着或者猜测着去做决定，还不如勇敢的去面对，跟对方好好的聊一聊。 对，所以就是遇到这样的问题怎么着也要和对方聊一聊，但是如果对方抛出来的那个话就是没事儿啊，我就这样，我没觉得呀，你觉得我对你冷淡了，我没有啊。如果对方摆出的就是一副不想谈的样子， 对，如果对方一直消极应对，那么我觉得作为你想谈的这一方，首先要向对方强调这件事情对我很重要，甚至会影响到我愿不愿意继续跟你谈恋爱，甚至影响我们未来要不要走入婚姻。所以把你的这个态度严肃的摆给对方，如果对方还是消极的应对的话，你可能就需要考虑是不是要跟他继续下去了。因为这种情况下有两种情况，一种就是他其实就是在逼着你分手， 对。 另外一种情况就是你跟他相处下去，他可能已经是进入了一种常规的这种相处模式，就是我什么事儿我都消极应对，我也不主动，你要不提分手，咱俩反正就过下去也没啥啊。这种情况下，其实对你来说，就像苏岩刚才提到的，就是一种煎熬的状态。 嗯。 长时间来讲，对你是一种伤害，是更长的伤害，所以还不如及时止损，及时斩断啊，就可能更快的恢复过来啊。所以这个讨论是第一步，然后第二步可能是要摆明态度，然后做决定了。 嗯，好，谢谢白露。刚才我们说到的是，如果有一天真的对方突然比较冷淡的样子啊，是挺难受的。但是真的想告诉所有的情侣们、伴侣们，如果我们心里有什么想法，这种冷淡真的就像是我们平时说的冷暴力了。 对，是的。 嗯， 这种其实是最可怕的。 嗯， 我遇到过很多，好像还真的是女性居多来找我咨询的时候会谈到自己的老公就是比较冷淡的对待自己， 嗯， 就是好像你问什么都问不出一句答案来。 对，没有啊， 嗯， 不知道，随便你， 对， 怎么着都行， 嗯， 你要愿意去就去，是吧？都是这样的， 特别伤人， 特别伤人，真的特别伤人。这在人际关系里是很难受的一件事儿。他也没跟你吵， 对， 他也没跟你闹， 嗯， 他也没跟你说他怎么着了， 嗯， 可是你明明知道他就是怎么着了，是吧？他浑身上下都是软软的刺， 嗯， 都是每一次都让你心里边很痛很难受。 对， 而且有些人擅长如此， 嗯嗯嗯， 对， 对， 就是很善于这样让你觉得难过， 嗯，对， 冷，有距离，你没有，你面对这样一个人，你想往他跟前去说靠近他，亲热他，没可能的， 嗯， 他已经给你的感觉是我们有好深的距离，是吧， 嗯，对。其实我会发现这样类型的人啊，他有两种可能性， 嗯， 一种就是他其实是一种消极控制对方的方式， 嗯， 啊，就是我就所谓的冷暴力嘛，我不回应其实还是在控制对方，只不过用一种消极的方式。但还有一种人确实是他是自己不知道怎么办了， 嗯， 就是他不知道怎么去回应对方， 嗯， 然后他就觉得沉默是一个好的方式。我觉得这样的，如果你是这样的人，其实你是需要转变想法的， 嗯， 当你用沉默去回应对方的时候，对方是更难受的， 嗯， 你还不如你就直接告诉他这件事情我确实不知道怎么办，或者我也很纠结，对吧？这样可能双方才能够继续去交流下去。 都市中的每个夜晚，陪你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我在你耳边用声音爱你，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下面是一位男生问的问题哈，他这样说，他说那个我的合伙人是我大学同学，一女生，我们两个人呢都是工作了几年之后，大家一直断断续续的有联系，他就拉我做他的合伙人了，他呢就是属于那种能干的女生，很特别是一些在人际关系啊，在一些这个社会资源方面啊，比我要强很多。我呢，可能是实干型的。嗯，我们作为合伙人来说，我现在有一种感觉，就是他管我管得特别多，特别是他似乎就把他当成了不仅是我的老板，就像是我的老婆。我和他都是单身，我过去有个女朋友，后来因为工作的原因就吹了。那么他呢好像一直都是一个人，他对我的感觉就是如果有女生来找我，或者女生打电话他听到了，他那个感觉就是脸色很难看，就像是我老婆吃醋的感觉。我和他没有什么关系，我认为就是同学，然后就是工作的关系，虽然他是这个公司主要的创始人，但是我觉得我们俩应该是合伙人平等的。大概在半个月之前呢，我们另外一个同学就给我介绍了一个女朋友，然后我就和那个女朋友见了一面，挺喜欢的，而且呢那个女生离我就隔着一个写字楼，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在下班以后经常见面。我们大概在见第三次面的时候，那个女生就跟着我到我这个办公室来看了看，这时候呢我的这个女同学就看到了，我的女同学当着人家的面脸色掉得很难看， 第二天就对我说，你别带女的到公司来。我就对他说，我说这是公司的规矩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不带。我说我的朋友也就是过来参观一下。后来他就说，谁知道你都来往的什么乱七八糟的女人啊。我觉得这个话的意思吧，都不是正常的意思了。我的感觉就是这样，就是他妒忌心特别的强，不愿意让我交往女的，男的都无所谓。工作上呢，相互之间又确实有互相需要的地方，他需要我在公司里给他把好关，那么我呢也需要他的社会资源，他的一些人际关系。我们两个人呢在一起，现在又相互之间会有一些经济上的利益之间的照应，所以我觉得不知道怎么办。就是为什么这个女生会对于我交往女朋友这件事情这么敏感，我该怎么和她说？女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能够清醒一点？ 我觉得是这样哈，就是你的这位女性合伙人她到底是怎么想的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站在你的角度讲啊，那么你要做的实际上是划清楚自己的人际界限。你们两个很清楚就是合伙人，对吧？有一层另外一层关系是同学，可能就是一块工作的关系。所以其实你可以把界限划得很清楚啊。如果他跟你说的是工作无关的事情，那你可以拒绝回应，或者是直接告诉他这个是你自己的私事儿。所以当你明确界限的时候，才能让他慢慢明确。我现在感觉就是他一旦在侵犯你的界限啊，或者是也许他并没有侵犯，而是你觉得他在侵犯。因为听起来你描述的只是说他脸色变得难看，或者是他不让你带女性朋友到公司来，这个呢好像还都存在在这个脸色可能只是你的一个感觉而已。 感觉 对。然后他不让那个女性的这个朋友来公司呢，可能他只是一个比如说像你说的公司的规矩，也有可能他想制定这样的规则，这个都是有可能的。所以目前为止呢，所有的这种他的这种表现其实都是你的一个主观判断，但是你的判断也许是正确的，也许是他对你真的有好感，他不希望你交别的女朋友，但是呢既然他没有说，其实我觉得可能你主动去说这个事儿吧，第一可能是你判断错，第二呢可能这个也会比较尴尬，因为两个人毕竟还要长期合作。 对。 所以你就把自己的人际界限明确就好了。当你很坚定地说什么是我的工作范围要做的事情，什么是我私人状态下要做的事情，什么是我女朋友可以参与而不是合伙人可以参与的。当你把这些都明确之后，你就不用那么烦恼了。至于对方要怎么反应，那是他的事情。你不可能去掌控每一个人。 好，另外有一位哈男生，他说我很喜欢一个女生，然后也展开追求已经有几个月的时间了。那他现在呢也答应和我出来约会了，约会呢当然还没有一些其他的更深入的关系，我们在一起可以聊天，而且呢聊的还挺多。他这个女孩吧，就属于那种没有什么太多的心机，可能他在我面前也很放松吧，把他自己过去的一些感情经历都聊出来了。最重要的是我还知道了在他在我之前他有过好几次和陌生的男生去约的这种经历。那我就从一个男生的角度哈，我也问他，我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啊，你不怕吗？不怕不安全吗？他说基本上是他周围有女生也约过的啊，他也去约，他知道这些人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这就让我对他有了不一样的感觉。以前呢在我心里他是那种很神圣的可以去追求的一个女朋友，现在呢和他在一起，我自己觉得我的心态很奇怪，一方面对他还是有好感，但另外一方面不想让他做我的女朋友，觉得他不配，那还有一方面呢又觉得也许也有便宜可占，所以呢还和他继续约着。总而言之吧，我这几天心里挺别扭的，毕竟他在我心里边那么美好的一个形象现在没有那么美好了。 其实是这样哈， 每一个所谓美好的形象都是我们在内心里构造出来的，可能并不是对方本来的样子。那这个女孩可能比较坦诚，把自己的一些生活的经历包括情感的经历都跟你交流了。那我们说一个人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什么样的生活状态，怎么去处理自己的情感关系，这个可能都是一些个人选择。但的确是当两个人要走到一起成为男女朋友甚至结婚的时候，我们会考虑对方的那种生活状态和理念跟我到底有没有很大的冲突。如果有很大的冲突，其实两个人勉强在一起会出现很多的问题。但这个呢并不是说谁对谁错或者谁配不上谁的这个说法，而是说两个人确实不合适。那么对于你来说呢，其实你现在我听你这个描述的意思，你明显已经觉得你并不想这个找一个这样的女朋友，就是她的生活状态和理念可能跟你冲突是很大的，但是同时呢你又不愿意离开她。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我们人呀，就是都是要面临一些抉择，面临一些决定的，而这种迟迟不做决定其实就是你自己可能并不明确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所以学会去做决定，这个也是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必须要不断去学习的。我希望你把这个作为一个契机，你就去考虑对于他对于你来说，你可能喜欢他的是哪些地方，你愿意跟他在一起的那是哪些地方，而你接受不了的又是哪些地方，那个接受不了的部分你能不能够让自己去消化。如果完全没希望的话，我觉得你就别勉强在一起了，这样对你和对他都是一种伤害。 所以这个其实有的时候啊，在我们要追一个人的时候，或者我们对一个人已经开始觉得他好像就是我特别喜欢的那个人，其实我们是并不了解的。 对， 我们在那种时候可能我们因为对方的某一个气质特征，因为对方的外表，或者说因为我们刚开始认识他的时候，我们自己觉得他符合我们那个女朋友或者男朋友的形象。 对， 但是接下来是第二步，就是像现在这个过程，我们开始坐下来可以聊天，我们彼此开始有了解。那你就会发现其实很多人可能都有这种经历，就是我们和一个人聊一次天，我们会对这个人的了解不同了。 对，是的， 是吧？特别是新认识的人啊，我们聊一次天我们就感觉他是这样的，再聊一次天我们可能那个感觉又不同，有些感觉是越聊越好。 对 啊，越聊越觉得好像彼此越来越熟悉，越来越舒服。但是有一些感觉就是越聊越觉得他不是我想的那个样子。 对，是的。 是吧？ 其实这个人的第一印象啊，是挺有的时候挺具有欺骗性的。尤其是当我们是那种爱情的感觉的时候，就是当你对这个人你一开始觉得他非常符合你的那个恋爱对象的形象的时候，你那个判断会更不准确。就是我前两天去听一个神经科学的老师讲说，其实刚恋爱的人都是爱情神经病。其实他是有道理的，就是你这个多巴胺大量分泌的时候，你会把你看到了他身上某一个，就像孙岩提到的某一个特质或者一个闪光点无限的放大，遮盖他所有的其他的缺点和可能的问题。那个时候你是看不清楚这个人的，因为他就完全在你的脑子里是一个幻想的美好的形象。但是当他你们两个逐渐去了解，慢慢了解的更深入的时候，可能这个时候你才能去判断你跟他是不是合适的。所以所有的恋爱可能都要经历这样的一个过程。 好，谢谢白露。另外有一位女生说哈，明明知道他很渣，明明知道他在很多方面真的是做得太差劲了，比如说他自己挣的钱不多，但是呢全部都花到自己身上，另外伸手问他父母要钱，到现在为止他好像对他父母也没有尽过孝。我和他一年多的时间了，他到我父母家去过一次，后来我父母总是问起他，但是他总是找各种各样的原因不去。平时休息的时候要么就是自己打游戏，要么就是睡懒觉。我们俩好了之后，他会把他所有的家务活都推给我，周六周日他就会对我说，你过来帮我洗洗衣服啊，过来帮我收拾一下房子呀。他和另外一个男生合租的房子，他自己有一间，如果不是我给他收拾的话，那么第二周就没法看了。而他对我却很少疼爱，甚至在我生病的时候，在我特别需要他的时候，在我最心爱的姥姥去世的时候，他都很少管我。明明知道他很渣， 但是很奇怪，他一召唤我，我就去了。我每一次从他那儿出来都想和他要分手，可是下一次他一找我，我还会答应他的那些要求，为什么呀？ 其实就你的描述来看哈，我们外人肯定都觉得这男的真的很渣，而且你自己其实可能都判断出来了啊，自己都说了他其实从来不会对你关心，然后呢只是需要你去给他做这样那样的事情，但是你为什么离不开？我们在心理学上讲，这个可能跟你以前的小的时候的经历有关系， 嗯， 也许是你在情感关系中就会受这样的人控制，就是他需要我，我就要满足他的需要，而我的需要并不那么重要。你可能陷在这样的一个怪圈里面，但是这个背后是什么样的心理机制，包括可能跟你童年的什么样的经历有关系，这个可能需要一个长期的心理咨询来帮你看清楚，然后帮你处理掉这个情节。但是我可以告诉你的是，如果你不去处理它的话，哪怕你离开了这段关系，你下一段可能还会找一个这样的人。啊，他就会不断的反复的出现这样的情况，啊，所以你尽快找一个你能信任的心理咨询师啊，帮你去处理一下这个问题。 好的，好，这是这位女生的问题。那么稍后的时间呢，将会是我们下半时段的今夜思语时节目，我们还会在下半时段继续回答各位留下来的关于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问题。如果您想联系我们的节目，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语时，我们节目的这个名字啊是这样写的，今呢是今天的今，今夜就是今天夜间这两个字，思是私人的思，私密的思，语是语言的语，时是时间的时，今夜思语时。关注我们这个公众号，发微信给我们，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稍后的时间再继续我们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 这双手让唇间的热轻轻地呼，我闭上眼睛好温暖我冰冷的四处，我捧着杯子围成圆圈像咖啡色的湖，只是我如何都找不到你的温度，吹开着让镜子里的我起舞，我还是习惯走着你常走的路，我把你给的过去捧在手里呵护，只是我如何都找不到镜子里的我起舞，我还是习惯走着你常走的路，我把你给的过去捧在手里呵护，只是我如何都找不到紧握着双手让唇间的热轻轻的呼， 闭上眼睛，好温暖我冰冷的四处。我捧着杯子围成圆圈，像咖啡色的湖，只是我如何都找不到你的温度，你的温度，你的温度。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分散性雷阵雨转晴，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北风三四级，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37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森严陪你今天也如是。 以为会习惯。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夜思雨时，我们和大家分享情感问题，在我们的广播节目中，您可以讨论您的生活中遇到的任何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心理，可以在我们的节目中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提出咨询，我们在节目里来讨论。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或者是在新浪找到我的微博主持人孙岩，都可以留言给我们。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学博士、心理咨询师白露。我们再来看一位朋友的问题啊，这是一位女生，她这样说的，她说我结婚有2年的时间了，结婚呢，在我所在的城市，我的这个先生啊，他是外来的，家都没在这儿。那么在我们这个城市，如果要买房的话是很贵的，而我父母的房子呢还是比较大的，我父母有一个三居室。那么我们这个和父母商量了之后呢，最后还是决定把结婚以后的房子就和我父母住在一起。这是和他商量过的，他呢当时也同意了，他自己也觉得他也不用买房，可能负担也会轻一些。我父母都是通情达理，也比较心疼我的人，特别是我其实是不愿意离开我爸妈的，在父母家已经住惯了。我父母特别的好，把主卧让给了我们，而且呢我爸我妈每天都会照顾我们的生活，比如说我妈管着一天家里一日三餐，我爸收拾屋子，打理家务，做很多很多的事情。就这样呢，我就发现我先生啊，在我们家就属于越来越懒，越来越懒，什么事情都不愿意做。我们有了孩子之后，基本上在家里看到的场面就是我妈在厨房，我爸帮着我抱孩子，干各种各样的事情，而他呢在一边打开电视看着电视，或者拿着手机到卧室的床上刷手机。我让他干一点活非常非常的难。那么我和他吵了，他告诉我说，我都入赘你们家了，这孩子你们家的人就应该多管，我是入赘过来的。我说咱们当时从来没有这个概念叫入赘，只是商量过住在我爸我妈家，等我们自己有了能力或者一些生活状况改变之后，我们会有自己的房子的哈。他说在我们那儿就叫入赘，所以我已经觉得挺难受的了，你们多干点活也是应该的，你们多照顾一下孩子也是应该的，你爸你妈他们没儿子，弄了我这么一个儿子到家里来，还有什么不高兴的呀？这就是他说的话，我从来不知道他心里边是这样的想法。 这和我们最初结婚在一起的时候完全不同啊。结婚的时候说得很清楚，说的是要不咱们住在爸妈那儿，也不用咱们现在自己买房，那咱们现在把一些钱省下来，可以将来再买一个更好一点的等等这样的话，他欣然同意。但是现在他居然拿出说他是入赘我们家这套理论来，什么都可以不做，甚至还污蔑我们家。最重要的是我爸我妈一句话都不能说的。有的时候他自己做事情过分一点，比如说对孩子吼的声音大一点，我妈稍微数落他两句他都不高兴。他能跟我爸我妈摔凳子，能跟我爸我妈说出一些挺难听的话，然后甩手就走。现在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听起来确实是这个女孩子，你的老公把自己放在了一个受害者的角色上哈，就很奇怪，因为明明是可能你们是属于是父母给你们提供了很多支持，同时还照顾你们，其实可能是这个角，我们常人理解是这个角度哈，所以为什么这个男孩子会把自己放在一个受害者的角度上？有两种可能，就是一种呢，他就是用这种说辞来逃避在家务劳动中自己要承担的责任，或者是让自己希望自己活得更舒服一点啊，就是更自意一点，然后就拿这个老当借口。那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他的确当时进入你们家庭居住的时候，他内心可能就是有一些不情愿的，虽然表面上答应的痛快，可能心里一直拧着劲儿，也是有可能的哈。但是无论是哪种情况，其实我觉得你作为他的妻子，你是应该站出来的啊。这个事情父母没有办法去跟他真正做这个沟通，或者去处理这件事情，你是应该跟他把这件事情好好的谈一谈的啊。你要问问他说，那在这个家庭中你承担的是什么啊？所谓女婿入赘，其实我们说以前这个女婿入赘的说法，那这个女婿要承担的事情很多呀，对吧？这个孩子不能跟他姓，对吧？ 按传统文化好像是这样的，入赘真的是弄了一个半子过来， 对， 然后还要在这个家里要承担很多，还要干很多活呢。 对啊， 不是说入赘一个大少爷过来， 是啊。所以他这个说法呢也是立不住的哈。所以你真的要跟他谈一谈，你在这个家庭中你要怎么去做？我觉得如果实在不行啊，就是说你确实想跟他继续下去，他又一直是这个状态的话，我倒建议你们是不是考虑出去租一个房子住啊？就是当你们独立出来的时候，看看他会不会有一些转变。当然这个是一个处理方式哈。如果你们两个能够通过讨论来解决这件事情，他愿意去改变，然后你又愿意住在家里的话，当然那条路可能会更适合你们。但是如果其实一直你们住在父母家，确实是可能会让作为子女的你们有一些慢慢的退行，就是你们开始不太去承担生活中的一些应该承担的家务啊，应该承担的责任呀，慢慢的都推到了父母身上啊，这个是有可能的。所以你要真的想想怎么应对这件事情了。 既然把问题你已经看到了，也把问题都摆在这儿了，那你可能也觉得你们现在也确实是有很多很多的问题。虽然孩子还小，但是这些问题如果不去规整的话，或者说如果不去更多的加以关注的话，那这些问题还会慢慢的酝酿的更多，甚至他的想法可能还会有更稀奇古怪的， 是的， 你不能够了解的哈。所以有的时候真的挺奇怪的，在一个屋子里生活的人，其实某些事情出来的时候，才会发现彼此还是很不知道彼此是什么样的人，或者到底在想什么。 对，其实这种长期生活在一起是特别考验人的哈，就你总能会发现对方可能身上有一些你以前从来没有看到过的想法，甚至是一些缺点或者缺陷啊。所以当你看到的时候，及时的提出来，想办法去改变啊，可能是我们讲比较好的一个方法。因为如果这个事情长期性下去，第一你自己心里很不舒服，这种不舒服累积下来呢，会慢慢变得会影响你们之间的感情，甚至会影响你们对孩子的养育。那另外呢，就是说他的这个行为模式如果一直你放纵他持续下去的话，他哪怕不恶化他也很难再改变了，就是他已经习惯了。所以及早的去做一些变化吧。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 有一位男生问道哈，他说我和我的女朋友谈恋爱有一年多的时间了，说实话一开始我并不是很喜欢她，当时呢也就是出于对我一位老师的尊重开始和她交往，因为她是我的老师给我介绍的，是我老师的得意门生。那么和她在一起呢，一开始我们也就是谈老师啊，谈我们共同知道的校园啊，我比他大四级，那么也就是这样，大家慢慢的开始聊得多了起来。和他在一起呢，我也没有觉得有更多的激情，我本身也是一个在工作上投入精力比较多的人，但是按部就班的慢慢的也开始了约会，到现在一年多的时间，我依然不觉得我对他是一份爱，更重要的好像是一种习惯了。有的时候看到他的某一些瞬间，自己提醒自己，其实自己是不喜欢他的，可是莫名其妙的就走了一年多。现在呢，他提出要结婚，老师呢也在催我要结婚，父母也在催我要结婚，到这个关口上我开始犹豫了。我其实自己觉得他应该能感觉出来我并没有那么爱他，我一直对他做的就是理性大于情感的样子，可以约会也见面，聊天呢其实聊的都不是那种卿卿我我的情话，甚至聊天更像是朋友。我和他聊天倒也挺放松，因为我无论说什么他好像都乐意接受也愿意听，我似乎也很难看到他有什么不开心的地方，也许是他更能隐忍吧，或许是他对我的感觉还不错吧。我啊，现在犹豫的是，如果就这样结婚了，我不知道以后等着我的是什么，但如果现在就放下，我连一个放下的理由都没有，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听完之后觉得这个男孩子其实你就是一个典型的不懂得拒绝或者不会拒绝别人的人啊，听起来你这段感情无论是开始还是说这个持续进行的过程中，其实你都是一个不主动不拒绝的状态啊。那因为你不敢去拒绝你的恩师啊，因为你不敢去跟这个女孩子提说其实我并没有那么喜欢你，我们不要在一起了，所以把这个状态放任了一年多。我觉得其实这是对你和对对方都不负责任的一个表现啊！现在走到婚姻的状态下，你突然觉得不行，好像我要继续再不拒绝对方，我会很难受，或者未来我们的婚姻质量会很不好啊！那我想告诉你的是，如果你真的有这样的想法，我劝你还是及早的拒绝对方啊，因为如果你再继续下去，进入了婚姻之后，你会对对方造成更大的伤害。但是我希望你在离开对方的时候，你不要说有什么理由，好像必须是不是我们在情感里有任何一个人有过错，或者出现了一个什么样重大的事情，我找到理由才能分手，否则就会让对方指责我不负责任。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这话不好听，但你已经不负责任了，你选择开始其实就是一种不负责任了，所以你现在如果勇于分开，反倒是一种愿意承担责任的表现，那对方指责你，你也只能承受因为确实是你的决定导致了这段感情错误的开始啊，所以及时的结束它，对于你们两个来说都能够开始未来新的生活。那我也希望你在未来的生活中，无论是在感情还是在其他的方面，其实要慢慢的学会去拒绝。不拒绝其实你觉得是对对方的顺从，反而发展下来是会造成对对方的伤害的。比如这件事情，其实你现在跟这个女生分手，我觉得你的导师你的恩师其实他可能也会受到一些伤害啊，这个就是你不拒绝会造成的一些后果。 对，所以如果哈，其实结婚前都来得及， 对， 真正想一想，这样进入婚姻，假如你如果不是一直在婚内，你能是一个扮演一个很好的丈夫，对吧？那么你也很难受，对方也很难受，你也得给对方给机会，让他去有一个更爱他的人。 对，是的， 其实是这样。那么你是不是这一辈子也甘心就这样和一个你自己都已经说得很明白你不爱的女人进入婚姻？ 是， 就如果这样想一想，一切都来得及。 对， 还没结婚呢，是吧？ 对， 所以 跟这个女孩子做一个合适的一个交代。其实我觉得老师也不会为这个就怪你的。 对，是的。其实我觉得就人有的时候是被自己的想法限制住了。当初老师给你介绍女朋友可能是只是出于好意，说我觉得你也没女朋友对吧，我这个女孩子很好，我也很熟悉，所以你跟她交往看看。可能老师只是那样的一个想法，但是呢我们自己可能会解读成是不是我如果不接受老师就会不高兴。 嗯 啊，所以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的想法在作怪。 还有一位女生问到一个问题哈，她说遇到了一个男生，我自己呢今年是27岁，有一个异地的男朋友，和男朋友异地快一年的时间了，开始还能坚持，后来呢就开始吵架，然后有的时候一吵架就会冷战，大概一周多两周的时间彼此谁都不理谁，所以和异地男友之间的关系不知道会怎样。那么现在呢遇到了一个男生，也是在一个聚会上认识的，认识了之后就加了微信，当天他就开始跟我聊天，花言巧语很多。当时呢我就觉得这就是那种看到女孩就容易去追女生的这样的男生哈，就是说花言巧语都说惯了的这一种，没有太当回事儿。但是一周多下来，每天他都对我说，突然有一天他不找我了，不跟我说了，我心里还一阵失落。就这样他下一次找我的时候约了我，我也就见他了。第一次见他我告诉我自己说一定要把住底线，和他呢也就是出去聊天吃饭，谁让我一个人也很寂寞。那么第一次也就是这样做的。第二次他又紧接着约了我，出去之后呢我就没有把握好。现在是这样，就是其实异地的男朋友是有很深的一份感情，我自己也知道是因为我们异地，我有的时候很焦虑，非常希望他能够早一点回来，但是他还有半年多的时间才能回来，而且我也知道异地解决不了的很多问题让我很焦虑，比如说见不到他，比如说有的时候很想念他，甚至不知道他在做什么，这是吵架的原因。再加上他本身就不是一个很会交流的人，过去我们在一起我们俩面对面的时候不说话我也觉得挺舒服的，现在没有面对面就不知道说什么了。而这个男生，我明明知道这个男生很渣，还是和这个男生在一起，甚至还越了界，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 其实异地恋真的特别考验人。就像这个女孩子说的，可能两个人能时常见面怎么都好说，但是当你很长时间见不到面，你需要关心的时候对方不在你身边，然后呢可能我们即使是打电话，其实哪怕是视频也没有那种真的两个人在一起的那种温度，所以你还会觉得非常的失落，非常的孤单，这个感觉都特别能理解。我这么多年看下来哈，这个异地恋能够真的坚持住的人其实也非常的不容易，就是他们自己安全感也很强，然后他们可能也会做一些约定，就是我们当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应该怎么去处理哈。但是呢我想提醒你的是，就是你现在身边的这个男孩子，其实你自己判断他就是一个可能比较渣对吧，比较会花言巧语的一个人，而你为什么会跟他在一起呢，可能跟你这个异地恋的状态是有关系的。就是当你经常觉得我在感情中无法被对方陪伴的时候，你会有一种失落感孤独感，所以这个时候可能身边能够温暖你的人就会变得更吸引你了。 对， 但这个可能就是在你当下的这个状态下而已，可能如果你离开了这个状态，你再去看这个男孩的时候，他并不是一个合适的对象。所以我非常建议你能够让自己先静一静，先冷静的去看待这个关系啊，这两段关系。那你提到你的男朋友可能还有半年你们就能够再在一起了，所以这个异地恋的状态是不是可以结束的啊？如果是可以结束的话，其实可能你还是只需要半年来坚强的自己一个人走一段时间啊。那如果你觉得这个异地恋的状态下已经让你们两个产生了很多问题，开始让你对这段感情开始怀疑了，想分手了，我觉得那也无可厚非，就是只要两个人谈好了和平分手这个都好说，但是我会不建议你在这样的状态下急于去进入一段感情关系，因为你可能会受到一些伤害啊，这个是给你的建议。 好，还有一位问的问题哈， 这也是一位，这是一位女生，她已经订婚了，但是呢，她现在特别怕结婚。她说，我和我男朋友是大学同学，我们两个人是同龄，我们两个人在一起大学的时候开始彼此好上的，我觉得那时候是真的有感情，但是好到后来慢慢的这个感情啊就变味儿了，特别是我在这其中呢其实喜欢上了一个其他的男生，我没有告诉我的男朋友，但是我母亲知道了，母亲是死活不让我和那个男生好，因为那个男生家是外地的，而且那个男生的工作没有我的男朋友工作好，家庭状态和我现在的男朋友也没有办法比，所以我妈用尽各种各样的方式阻挠了我和那个男生，和那个男生没有发展下去，就变成了我的一个心病，我总是觉得那个男生很多地方比我现男友要好，虽然他有很多我妈妈看不上的问题和毛病，比如说家庭背景这些情况，可是我并不觉得这是他的问题，他聪明安静，我觉得和他在一起的时候哪怕是他一个浅浅的笑容我都会特别的动心，为他好像觉得什么事情都可以做，但是对于我的男朋友我就没这种感觉，我和我的男朋友可能更多的就像是父母他们那样的夫妻一般，做事情有的时候不是那么为彼此考虑，说话有的时候也是粗声大气，他也习惯了我也习惯了，可是和那个男生在一起我有那种动心和恋爱的感觉，现在和我男朋友已经订婚了，每一次想起来要结婚就心痛难受，情绪就会控制不好，是我作吗？还是真的我不爱我男朋友了？ 其实有的时候这种说法是对的哈，就是得不到的永远是最好的，因为他一直是在你想象中那个美好的样子，尤其是你提到了其实对这个男孩你有恋爱的感觉，而这个恋爱的感觉是因为你的妈妈的大力反对而停止了，所以你对他的那个感觉一直停留在最美好的那个状态下，还有一种没有得到这段感情的一些遗憾在里面，所以当你去拿这一点跟你现在的男朋友比的时候，你一定会觉得你的男朋友没有那么好啊，所以这个感觉我是能够理解的。那么对于你现在的这段情感关系究竟适不适合你，我会觉得如果你现在一想起来要跟他结婚，你就会很心痛很委屈很难过，那这绝对不是一个进入婚姻良好的状态，而且你带着这样的状态结婚之后你会变得更委屈更难过，因为当你的心态是消极的时候你跟这个人是过不好的，哪怕他再好你跟他也过不好，因为你自己心里是其实是拒绝跟他有一个更幸福更美好的未来的，所以你一定是要先调整自己的状态啊。那你能不能，你觉得你现在的男朋友到底适不适合跟你结婚，如果你跟他结婚，那你在这个之前你的状态能不能调整好，能不能真的去放下前面的那一个没有成功的感情，如果不能的话，其实虽然你们订婚了但是还是可以结束的，因为如果真的一旦走入到婚姻中会出现更多麻烦的事情，你更难去断掉它，所以还不如在这个阶段就快刀斩乱麻这个呢可能对你对对方都是一个更负责任的表现。 好，今夜思雨诗，大家现在听到的是我们这个广播节目和大家讨论情感问题，这是每天我们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的今夜思雨诗，每天22点播出。如果您想参与我们的节目，关注我们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诗，如果您想在任何时间收听我们的节目，在任何地点包括北京之外的地区哈，您想收听我们的节目，您都可以下载手机客户端听听 FM， 两个听字听听 FM， 那么下载了之后呢，大家可以找到今夜思雨诗我们的节目来收听。今晚我们的节目就这样，下次我们节目再见。 那是你的手曾经轻轻按抚我眉头，但也是他甩开了我的手，写了气的气球，两颗心在微缩的温柔。你始终这低着头，